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的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事业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敌神探敌的经典啊，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。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入眠，乍富还懵时候最怕借钱，一毛不拔无用，行路难难，千金散尽复来，情比金坚。这里是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。上集咱们说到了武则天给狄仁杰派了个小弟扁坨坨，顺便带来了一道深情款款的圣旨，直接后果就是小乔回娘家了。 你追上小乔没？ 哎，没追上。 狄大人呢？ 啊， 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，陛下若是对你有意思，当个国公不也挺好的吗？ 哎，你不要瞎说，我跟我乔妹的感情那是情比金坚。 那就祝你好运吧。 哎，对了，陛下圣旨里让您留在汉阳县协助我查办血魔大法失窃案，不知扁大人有何打算呢？ 还能有啥打算呢？来都来了，在汉阳县发光发热呗。我之前是太医，擅长看病，有啥能帮忙的尽管吩咐。 既然如此，那就委屈扁大人在我汉阳县租块地皮开个医馆啊！这血魔大法失窃案是大案要案，我的身边呢很可能就有窃贼的眼线盯着。你别住在县令府啊，这样也能够掩饰你钦差的身份，一旦发生命案，我会立即通知你一同侦办。 这堂堂的太医哈，哎呀，如今沦落成江湖郎中了，呀呀呀呀！ 那有啥呀？比某些人年纪一大把了还没有个女朋友的强。 我就这样，扁坨坨加入汉阳县衙小分队第一天，便成功的与元芳结下了梁子。扁坨坨离开县令府，在汉阳县盘了一块清静的店面，正式成为便衣仵作。秋高气爽，狄仁杰过得却不太舒服，家里没了小乔，让他整宿整宿的失眠。虽然汉阳县依旧没有什么案子，但是县里有扁坨坨盯着，狄仁杰也没法翘班吃驴肉火烧去了，只好没日没夜的在县令府睡大觉。直到有一天，扁坨坨突然不请自来，来到了县令府。 哎，扁大人，你怎么过来了？ 我是来报案的。 哎呀，好久没有断案了，快说说快说说，你要报什么案子？ 我先问你啊，元芳在不在？ 元芳不在啊，一大早就出门了。 这么没组织没纪律行吗？ 最近咱们汉阳县不是一片祥和太平吗？县衙里面也没有什么事情，方的爱出去就出去嘛。哎，对了，你要报什么案呢？ 我要告发元芳。 告发元芳？元芳怎么了？ 最近有没有发现元芳有什么变化？ 变化？哦，他的这个脸呀，好像越来越大 了。哎，这就对了啊！赶紧把元芳抓起来吧。 不是，抓？为啥呀？这吃胖了也要被抓起来啊？吃胖点多好啊，能吃是福啊。 嗯，元芳为什么会变胖？ 吃饱了撑的呗。 元芳之前能吃饱吗？ 这…… 我刚来汉阳县的时候，跟你俩一起吃饭。他可是顿顿吃不饱呀。据我所知，就凭咱们狄大人每月发的那点可怜的工资，元芳就是全用到吃上也填不饱肚子，他怎么可能会吃胖呢？ 哎，这个咱们有事说事啊，你不要挤兑本官。我俸禄就多吗？是吧？朝廷让我自谋生路，工资都不给我，这还有没有王法了？ 哎，你看你怎么又拐到自己身上去了，说的是元芳啊。 对，这不是他还不是因为总把钱花到奇奇怪怪的地方啊？你看着，早晚有一天我要搞清楚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 哎呀，狄大人呐，你是当局者迷呀。据我调查，元芳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出入高消费的饭馆，在每个馆子里面都办了一张 VIP 至尊会员卡，还都是年卡。至少花了十几两金子啊。 什么？不是，他哪来那么多钱呢？ 是啊，他哪来那么多钱啊？神农县神农镖局最近丢了一箱金子，而元芳最近出入高消费场所花的都是金子，这应该不是巧合吧？ 哦，不可能不可能，方绝对不会干出那种事情的。 哎呀，情况我都跟你说了，元芳突然变成了土豪，究竟该怎么处理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狄大人呐，可不能护短啊。 不行，我得亲自调查一番。 元芳劫了神农镖局的钱，狄仁杰打死也不信，但他又没法解释元芳手里的巨额资产是从何而来。狄仁杰和扁坨坨俩人来到了市集上，没费多少劲儿就找到了一张大嘴吃天下的元芳。 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天哪，这鸡蛋灌饼里面放四个鸡蛋呢，腐败啊腐败啊， 简直丧心病狂。 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天哪，喝酸奶竟然不舔盖啊，这腐朽啊腐朽啊， 简直惨绝人寰 啊。哎呀，不干了不干了，我回县衙。 这才哪跟哪儿啊，还没到正餐呢，后面消费更高，继续跟着他你就知道了。 哎呀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这看了我饿，我基本上我已经能够确定了啊，元芳呢是发了一笔横财，但是他花的金子到底是不是神农镖局丢的钱，目前还不能确定啊，我们先回去从长计议。 回到县衙以后，狄仁杰陷入了深思。 哎呀，现在想想，最近方式有点变化，前几天还往家里面搬了一个大箱子。 狄大人呐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呢，大义灭亲的时候到了。 什么玩意儿？ 大义灭亲的时候到了。咱们先去元芳的屋子里封锁证据，再去神农县县衙调人过来协助调查。 哎，让我考虑考虑。 哎，大人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。 正当狄仁杰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县令府大门传来了敲门声，扁坨坨一阵风一样的跑出去了，又一阵风一样的跑回来。 大人，神农县县令来了，不会是来抓元芳的吧？ 啊！此时此刻，元芳在一家高级饭馆，摸着圆滚滚的肚皮，手里还握着半个鸡腿。 好面筋，好面，味道不咋地啊，这个。哎呀，手里金子就剩20多两喽，等晚上吃完全国包邮的大虾就得歇一歇了，剩下的钱咱们娶媳妇喽。 说着话，元芳手里的半个鸡腿进了肚，而县令府的狄仁杰可是心急如焚呐、他是打心眼里不愿意相信元芳偷了神农镖局的金子，可神农县令偏偏在这个节骨眼来到了汉阳县，这让狄仁杰的心里打起了鼓。 哎呀，我这跟神农县县令也没什么交情啊，我也不认识他呀，他来干什么呀？这是。 哎呦喂，狄大人，可是贵人多忘事儿啊！啊，连贫道都不认识了。 没错，来到汉阳县的正是狄仁杰的老熟人大神官左半仙儿，后边还跟着两位官兵，抬着一只大箱子。 哎呀，左大人呐、你怎么来了？这个神农县县令呢？是跟你一起来的？ 哎，神农县县令因为招募医生不利呀、被陛下给革职了。现在我啊，暂时兼任神农县的县令。 哦，哎呀，真是的，左大人你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 想啥呢？这箱子是我缴获的赃物，神农镖局丢失的金子。 哦，神农镖局丢的金子找到了？ 可不是吗？来汉阳县的路上，顺带手就把盗贼给抓着了。唉，没办法，谁叫本半仙儿能掐会算呢。 哎，太好了太好了。 嗯，神农镖局的金子找到了，狄大人好像是特别开心呐。 是啊，这左半仙破了盗窃案，我替左大人你高兴啊。啊，对了，这左大人你来我汉阳县有何公干呢？ 哎呀，这不是钦差扁大人来汉阳县了吗？贫道自然要拜拜码头啊。 哎，这 没错，陛下给你和左大人下了同样的密旨，共同调查御书房失窃案。 嗨，哎呀，左大人呐、你可真是老狐狸呀、还跟我说什么丢了文房四宝，原来你也收到了同样的纸啊。 彼此彼此，想从你狄仁杰嘴里套出点线索比登天还难呐。 陛下口谕，左大人接旨，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左半仙，你和狄仁杰互相配合，互通有无，再破不了案子就不要回京城了。 臣领旨谢恩。狄大人呐、咱俩现在可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了啊，压力山大呀。 那左大人可有什么新线索吗？ 没有，窃贼从濮阳杀人案之后就销声匿迹了，他是没有任何的线索呀。 哎， 也是啊，看来咱们现在只能以静制动，等待窃贼再次出手了。 谁说不是呢？哎，对了，狄大人，后天的蹴鞠比赛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 这什么蹴鞠比赛？ 一年一度的大周杯蹴鞠比赛呀，县与县之间决出洲际冠军，然后每周的冠军决出全国总冠军，后天就是汉阳县和神农县的比赛了啊。 对，蹴鞠比赛啊。 狄大人不会光顾着吃驴肉火烧把蹴鞠比赛的事儿给忘了吧？ 不会，准备了啊。左大人，你也知道驴肉火烧？ 是啊，你们县牛气驴肉馆的牛老板可是我的好朋友啊。我这好不容易来一趟汉阳县，哎，你不招待招待我几个驴肉火烧？ 应该的啊。这个左大人稍等片刻啊，我去把方找回来，咱们一起去。 大人，我回来了啊。哎，你看我把谁带来了？ 跟着元芳一起来的人让狄仁杰倍感眼熟，狄仁杰还没想起来是谁，左半仙一把就把他给搂住了。 哦，牛老板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！刚才我还说要去你的店里吃火烧呢。 牛老板，感觉还挺面熟的，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 但是你妈去鄱阳县路上不是遇到了一个劫匪吗？ 啊， 我还给了他五两银子做生意呢。 哎， 现在这牛老板发家致富了，汉阳县神农县好多产业呢，还送了我50两金子呢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还以为你去哪儿坑蒙拐骗发财了呢，原来是牛老板给的呀。 狄大人您不用客气哈，以后喊我小牛就成。今晚新老朋友相聚，赏脸去我店里搓一顿，我做东。 哎，好，哎，我把屋里那箱啤酒带着啊。 哦，你屋里那大箱子是啤酒啊？ 你以为是金子啊？ 就这样，狄仁杰、元芳、左半仙、扁坨坨，还有发了财的牛老板，齐聚牛记驴肉馆。酒过三巡，狄仁杰好奇地询问起了牛老板的发家史。 哎呀，牛老板呐，士别三日，即当刮目相看。这才几个月的功夫，你都变成这么大的大老板了。 哎呀，当年和恩公一别，我就在汉阳县找了个天桥卖艺，一边说书一边表演，胸口碎大石。后来呢，被一位老艺人看中了，收为关门弟子。 哎呀，现在天桥卖艺都这么赚钱了。 哎，说来惭愧啊，师傅收了我以后没多长时间就去世了，我呢就继承了他老人家半辈子的积蓄，这才置办下了这些产业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那牛老板节哀顺变呢。 来，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啊，咱们一起呢敬牛老板一杯啊，感谢牛老板招待。 来， 左大人，门口有送快递的，是嫂元芳。 哎，兄弟们有口福了啊！哎，我订购的大虾到了。 话音未落，元芳一溜烟跑到门外，迎接刚从海边运来的新鲜大虾。 你好，大虾快递，您订购的大虾到了。 多少钱呢？ 好，我看一下。到付一共20两金子。 200只大虾，20两金子啊？你不是说好1两银子包邮吗？ 没错呀，是1两银子包邮啊，1两银子一只啊。 不是吧？你按只卖啊？能不能退货？ 啊，对不起先生，我们公司有规定啊，生鲜产品恕不退还，要不然大虾运回去路上死掉了，损失还得算您头上。 我好不容易攒的娶媳妇儿的钱啊！ 网购有风险，选择要谨慎。牛老板送给元芳的50两金子，只剩下20两娶媳妇儿的钱，却被这200只大虾给吃掉了。不过当晚最郁闷的应该就是狄仁杰了，他完全不记得蹴鞠比赛这回事了。后天和神农县的比赛，他该如何应对呢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刘笑、左左、阿硕、曹进礼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童年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鸡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完成了。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。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请下长的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。 洪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逆着窗看少年郎。 人间啊郎， 哎，郎儿你的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小村旁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的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狄仁杰，来啊！ 我 师爷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！ 黄连小肚里酸，火鸡红肠炒米饭、 啊、怎么样 锅里搅一搅 我不吃解药， 没用得着，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、嗯、 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请下长的人世间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、 你吃吧，你想啊 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的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点穴手， 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，郎啊郎为你下厨房啊。 哎，我说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这个老辛苦卖的东西啊。 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吃完赶快上茅 为洞房啊。 是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就好，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。